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穿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周日的早晨跟大家问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大家好，我是王瑞。 先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是一个全屏的可视化的节目，我们怎么收看呢？ 没错，我们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了。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新浪易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就可以发弹幕和我们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搜索到我们节目了。 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来到了直播间了。 没错， 我们希望大家能跟我们共同的互动起来，把大家想说的、想问的给我们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解答。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出门呢就看到有些小雨。今天的天气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低气温只有2摄氏度了。 哦，今天这天气还是有点冷的，说实话。 对，而且看着北京这个周边山区都已经开始飘起了雪花。 没错，今天的空气质量也是比较一般啊， 重度污染。 重度污染是啊。所以虽然说今天是礼拜天，这个机动车尾号是不限行的，但是我还是推荐大家不要趁着这个周末的机会出去玩了啊，尽可能的在家待着啊。 如果说非要出去的话，带好这个防护措施啊。 没错啊。 今天呢，我们其实节目对于我们所有学播音的来说都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神圣的一期了。 对，没错，其实不光是对于学习播音的播音生而言啊，这个艺术生而言，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们都曾经对 从小到大啊，对一个事情肯定是有印象的，就是朗诵。我们从小的时候啊，就曾经被老师要求读课文，然后再长大了一些呢，我们可能在一些就是家庭的聚会上，叫长辈会说，哎，那个小同学是吧， 你会被要求这么做吗？ 我会被，我曾经经常被这么要求过，这是我的童年阴影。 那别人准备家庭聚会的时候都说去哪儿吃饭，你是要准备一篇稿件 啊？有可能。 就是朗诵可能不限于只是学播音的学生，很多其实有在朗诵方面集大成者，他都是很多是业余的， 没错， 但是他喜欢通过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感悟，把一些经典的文章去分享出来。 咱们今天聊的就是关于朗诵这个话题啊， 而且我们今天的话题的主题也是比较大比较正的，就是童书爱国情，共传华夏声。 哎，为什么咱们这个周末突然想起来要聊朗诵了呢？啊，因为在这周五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对，特别大的事儿，在传媒大学1500报，特别大的事儿。 是的啊，在全中国这个高校这个大学生之间，这个朗诵界最为高端的这样一个。 对，也是，我觉得是最能代表专业性吧。如果说在曲乐节当中能获了奖，甚至说能够走进曲乐节，就证明他的专业是被得到认可的。 没错。 所以对于大学生来说，这是个很神圣的一个奖项。 那在这个周的周五啊，在11月2号的上午，第20届曲乐朗诵艺术节及全国大学生朗诵大会中选，在中国传媒大学1500人报告厅举行。经过这个评委会的认真的审议啊，很多的这几部作品，比如说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老人与海》《偶香雪》等这几部作品，荣获了一等奖。 本次大会呢，为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以“新时代再出发”为主题，它共收到来自全国181所高校的833部作品，经过了初选复选的环节呢，最终24部作品入围了中选环节同台竞演。 在今年的齐越朗诵艺术节中，所有的中选作品中有像《温商故事》《七本驾照的见证》等关注小人物大故事的小切口作品，也有《自行车之歌》《偶香雪》等从社会交通迭代的现象啊，去讲述这个时代发展变迁的作品，还有从这个《河下中国梦》《老人与海》《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这很多聚焦这个历史名人的宏大篇章。 我们觉得现在说朗诵艺术节不单单是说展示一些经典的作品或者是学生们喜欢的，更能看到融入了很多时代的主旋律的声音， 没错， 在大学生的朗诵当中，在作品当中体现。 其实这也是象征的大学生的一种精神吧，一种正能量的精神。 对，没错，也是通过这样的比赛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这种时代的声音， 没错 那今天呢，直播间也来到了两位可以说是曲乐节的获奖者参与者，也是有的，我们有一位嘉宾是连续3年获奖的， 是的啊，大学生朗诵大咖啊。我们 他旁边的这位嘉宾频频的点头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阿瑞吧，先来跟我们的所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一起打一个招呼。 你先吗？ 你先 哦，这个连续获三年奖的先来吧。 没有，师哥先。 哎，我那行，那就不 你们再谦虚会儿，咱们节目时间过了。来， 大家好，我是第17届的获奖者，我是来自传媒大学的13级的播音本科班，然后17级的播音硕士班，我叫许泽坤。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这个齐越节的丁字户啊，连续18届、19届和今年的20届都连续参赛的一位选手。今年参赛了2部作品，都有幸进入了决赛。 哇，多劳多得，是吧？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应该是更以一个选手的角度来，我是一个观众角度来上这个节目。 其实说实话呀，我觉得今天我也能算是半个嘉宾。 也就是说把我排除在外是吗？来，我采访你们三位。 对，你可以采访一下我们三位。 对，王瑞在这个齐越节当中还有一个别的身份。 是的 是 啊，我曾经是齐越节决赛的这个现场导演啊，我是幕后工作人员。 那也是 可能因为我这个 来控制大家。 对，可能因为我这个朗诵水平比较一般啊，上不了这个齐越节决赛。我曾经在第17届齐越朗诵艺术节和第18届齐越朗诵节分别担任了复赛和决赛的现场导演。 他现在说这话的时候闪着光辉，如果这么说的话，我跟曲乐节也有关系。我曾经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2次去看曲乐节 啊。 就 怕空气突然安静。 然后我现在是第19届和第20届，我都是参与整个的晚会的统领的一个工作 啊。其实 这是一场炫富大会， 就是在 在炫自己跟齐越杰有多少关系，是吧？ 开始攀比。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就是学习播音的，就是艺术生而言，播音生而言，跟齐越杰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啊。 对， 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听说过齐越杰。 哇，那是蛮早的，我们是上大学之后。 我上高中的时候听说齐越杰，是当时看了齐越杰的一个片幕，不知道两位可能还有没有印象？是我印象中是第十二届还是第十三届齐越杰的齐越奖作品，叫做《逝者》啊，就叫就是。模仿大宅门的那一篇啊， 模仿大宅门，那我知道了。那一届其实我在现场， 哦， 当时获齐越杰的奖项也现在是我们台著名的主持人王论论，是吧？ 啊，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那天那个我在现场 啊， 印象很深。他们白景琦和他的叔叔，他们两个那次对话， 是的， 对，当时是齐越奖，当时那个作品就我们感觉印象很深。 当时对于我还在上高中的我，产生了。 秀了一把年龄， 还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啊！我觉得 你当时是什么契机能了解到齐越杰和这个作品呢？ 其实就是听别人说的， 嗯 啊，我印象中是听跟我一起学习考艺考的人说的啊，你知道吗？有个齐越杰啊，特别厉害，然后大家都是播音的这大咖，啊，都是朗诵非常好，然后我去听了一下，确实震撼到我了。当时让我对朗诵这件事儿的印象产生的转变。 其实那一年我也参赛了，但是在学校最后没进总决赛，就是没被选送到齐越杰的复赛和决赛。 其实被选送过来的都是很优秀的， 对，已经是很 没被选秀没被选的，我觉得其实也有很优秀的。 不用安慰我，其实呢，因为我们学播音的人是非常了解齐越杰以及朗诵爱好者了， 是 但是可能我们今天直播间啊也有很多不是很了解的朋友，我们先来普及一下齐越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奖吧。 没错，为纪念齐越老先生等老一辈播音艺术家啊，传承发展以齐越精神为代表的新中国播音事业的优良传统，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从1996年就首次创办了齐越朗诵艺术节，对，没错啊。虽然是22年，但是咱们今年是第20届， 也就是说有的是 中间停办过一年啊。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传媒大学首次啊尝试探索这个朗诵人才的培养之路，开掘朗诵艺术文化价值的实验啊。在04年的时候呢，这个赛事就从传媒大学自己内部的一个学生活动，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学生朗诵比赛，成为了全国播音主持艺术专业院校进行专业展示和业务交流的平台。 2013年呢，此活动更名为齐越朗诵艺术节暨全国大学生朗诵大会，正式确定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主办，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承办。 所以说我觉得齐越杰这个重要性啊，对于可能播音专业内部的学生而言是大家都人尽皆知的，可能对于很多不是学习这个专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我觉得都可以稍微去试着了解一下，可以去上网去搜一下。 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也希望大家多了解这个节， 没错， 给更多这个喜欢朗诵的人啊一些怎么说呢，一些经典的参考吧。 其实这个不光是播音院校啊，其实很多的参赛院校还有那种综合性大学，对，还有进入复赛决赛的很多。我记得在我印象中，曾经有清华大学的、人民大学的、复旦大学的都有过来参赛过。 尤其是近些年，像朗读者这样的传统文化类的节目的兴起呢，更多的人喜欢去朗诵了，然后发现这样的节，其实大学生们是齐越杰，社会参与度更高的，比如说夏青杯， 是的， 这样的比赛都能看到每年有特别多优秀的选手。 没错， 真的不亚于我们这些学播音的同学。 就是随着近年来，尤其这些综艺的带动吧，可能这个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了朗诵艺术的美感所在， 真的很美、 是的啊。 你们会不会朋友圈经常有一些叔叔阿姨会给你们发一些他们配的文章、配的音乐的？ 我们基本上这个圈子有的时候会有， 会吧？ 有的 他们会说请雅正一下这样的。 倒不敢，就是说，给我们发一下，说，哎，那个你们觉得我们播的这个怎么样？我们一般会礼貌性的说，就是你们的情感很质朴，当然不会。 我觉得你这夸的真的特别的到位啊。 就是不痛不痒的挠一挠，然后但是呢，肯定是如果说论咱们专业业务方面的话，那肯定是就是说还需要有一个提升的空间。当然刚各位聊到那个夏青杯嘛， 好了啊，许德宽的叔叔阿姨，这个大婶们啊，注意了啊， 不给他发了哈。 不是不给他发了，就是他其实说实话，我们自己专业学过的哈，会有那种技巧的那种成分在。但是如果说是他们没有专业学过的，他们更多的是把 他们的注意力是放在情感的表达上面，这应该是朗诵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哎，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学过之后喜欢说有这个招式，但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无招胜有招。 对， 虽然说没有办法听他们逐字逐就逐字逐句雕字那个功夫，可能听着真的我们觉得嗯这个字咬得不好、 嗯、 但是他们的情感真的是很真实， 对， 而且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 对， 没错、 嗯、而且越老应该是火候越到位的， 比较有生活、嗯、 啊对，真的这个真的是哈。然后呢，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有一小段视频是报道一下今年的七月节的现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的，来，我稍微等一下啊。哎，好的。 继七月朗诵艺术节暨全国大学生朗诵大会复选正式拉开帷幕，经过21年的发展，七月朗诵艺术节已成为全国高校朗诵艺术展示交流的重要平台，众多朗诵爱好者参与其中。 七月节哈、啊，今年已经20届了。之所以经久不衰呢，我觉得主要它传达的一种精神，啊，齐越老师，之所以用这个齐越老师的这个名字来命名哈、啊，这个全国性的大学生的朗诵呢，实际上也是想传递一种精神。 本届朗诵大会以“新时代再出发”为主题，汲取改革开放所呈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体现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用声音与经典传送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激励朗诵爱好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融合。 我觉得现在大家在处理作品的时候，应该来讲是越来越成熟了，而且呢，作品的不管是它形式还是那个立意来讲，有很多的丰富的层面的去展现。就好像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作品呢，其实在内容的选择上面是从非常非常多的角度来去选择的。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能其实是更多的去真正的了解了我们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我想大家对生活、对国家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关注，非常好。 历时近4个月，第20届齐越朗诵艺术节暨全国大学生朗诵大会决赛24部作品名单已揭晓，详情请关注华韵留声。 刚才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本届齐越节的复赛的一个报道。 是的啊，现在在目前啊，最新报道是决赛已经比完了啊，一二三等奖也都决出来了。刚才我们也说过一遍、啊、 对，今年有一些些的遗憾是齐越奖其实是空缺的。 是的啊，其实我要给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来解释一下这个齐越奖空缺的规则啊，就是每年相当于有一等奖、有二等奖、三等奖，它有一个特等奖啊，名字叫做齐越奖。但如果说这一年呢，评委老师认为啊，最可能缺少一个最好最好的，能够 到那个层次， 对，没能够到那个层次的作品，齐越奖就会空缺。这种情况在齐越节20多年的历史上是有很多次的。 就是表达了我们对于这个奖项的重视。 是的， 宁可说我们空缺，也不要 缺烂， 对，也不要说稍微有一些些的不满足标准的啊。 是的。 那么，二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参加曲乐节都是表现了什么样的作品吗？这个三次的啊，先讲第一次。 第一年它是一个古文的主题，当时选择了也是比较出名的一个骈体文， 第18届、啊、 对，第18届、是叫《吊古战场文》，李华所写。然后第二年呢是纪念碑，是江河写的，也是一个诗歌的形式。那今年呢其实选择了也是诗歌，是一个叫《最后一分钟》，是关于香港回归的。另一个是我应该是一脚大西北的土地，是张德义写的，都是诗歌， 就是全部都是诗歌。那泽坤呢？ 我是17届的时候，我选择是艾青的一首诗，叫做《吹号者》。对，《吹号者》这首诗，也是一首长诗吧。 17届的时候主题是什么？ 17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啊、哦，就其实每年七月节都会有一个主题啊，比如说17届的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啊，18届是古文为主， 对 啊。那你们在选择这个作品的时候啊，跟当年的这个主题是怎么样去贴合呢？在哪些方面去贴合？ 其实刚刚你们 说到夏青杯，然后又说到齐越节，其实这就是，如果说论作品来，作品还有个人来讲，这就是夏青杯跟齐越节的一个区别。我先说一下啊，夏青杯其实它更多是面向全社会的所有的年龄段的人，爱好朗诵的人， 涵盖面非常广， 涵盖面非常广，而且是以个人为主。他基本上是两个人以内的参赛，但是每一个环节他的作品都不一样，展现的是个人。但是齐越节更多是展现作品，所以说齐越节的作品的选择尤为的重要， 对， 特别需要贴合就是当年的一个主题。所以说每一年都有很多的同学他们参加齐越节的时候，就是因为作品的主题利益不符，可能就会失掉。即使说他们可以朗诵得非常好，但是可能跟主题利益不符，会就是跟别人的分数会差一截。 是， 对， 所以说把作品选好了，其实就等于成功的一半了。 对， 其实包括在那个评委老师们的那个评审的单子上，它有一项， 它占很大的分， 对，就叫做选题利益。 其实参与过齐越节的人来说，我觉得选择作品真的是很难的一个过程，是在跟自己磨的一个过程， 而且经常会重， 对， 有很多的经典的作品大家都愿意选，所以说就很容易就重在一块儿。像有一年像是19届，那是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去年应该虽然说是第十九届，但是是咱们齐越节20周年， 对， 因为咱们空了一年，因为非典。那年呢，第十九届就有两部作品同时进入了决赛，《裁蒲台的尾》，它到后面是一个是一等奖，一个是三等奖，因为都是好作品，所以大家都愿意去选。 是重叠度就很高，但是刚才听二位选择的作品基本上以诗歌为主。其实，在朗诵当中，如果说诗歌类的，就是故事性好像更能够表现的，能够表现力更足一点。诗歌类其实反而是很难的。 就诗歌的延展性比较宽一点，这点我觉得嘉兴应该画画一圈更多。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在今年吧，其实它更多都是一个现代为主的一个内容，包括什么这个《欧香雪》，包括《绿水青山》等等等等，做优秀作品，它都是关于现代的改革开放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它今年它的这些作品都是现代，但是往年它在题材上就没有规范了，没有就严格的规定了。包括有现代的，有古代的，有近现代的，都有。 只要是经典作品， 嘉兴是更喜欢就是朗诵古文，古代的还是近现代？ 其实我更喜欢古代的一些东西， 更喜欢古代的。 他的声音让我们听着很穿越。 是的啊，那泽坤呢？泽坤是比较喜欢古代的。 我其实现在更愿意去朗诵一些散文、一些小说，更贴近生活化的。因为我现在可能专业学习也算是比较多年了，我更喜欢平时的比较接近真实的语言。 那你们在比赛的时候选的这个稿件是按照你们喜欢的方向走，还是说按照更贴合这个方向走？ 应该是两面都顾。 两面都顾。 两面都顾。 所以说很难在选择的时候。 对， 一般参加比赛之前，你们会多长时间之前就开始选择作品了？ 其实从我第一年，我就从暑假，就是从我刚大二，就是2016年，我从暑假就开始选，因为那时候 6月份， 对， 6月份开始选的， 对，就是那时候就对齐越节比较执着嘛，就选的比较长，因为那时候也比较稚嫩，所以说那时候就开始选，一直到决赛的时候一直都是在准备的。但是近年来，就是近两年来吧，就开始有点仓促了，对，因为对于题材的选择越来越难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届都有好多作品被 选走， 对，选走，对，所以说一年一年下来，它剩下的作品 就是 就少了， 能可读性 已经 不多了， 而且它也有这个标准，比如说你要够时长也要够，而且很多我不知道二位参加比赛的时候是个人还是团体，是团队一起？ 我当年是团体。 团体， 其实我前两年都是个人，但今年呢，我和我的女朋友做了一个组合，一起登上了神圣的齐越节舞台。 其实团体的时候要求就更高了，因为你要跟你的同伴还要磨合。 对， 这个 是很难的， 对， 这个是 很长，而且每个人他应该对自己对作品都有自己的一个解读和演绎吧。 对， 而且有时候因为人一多，他有时候就会个人的意见不一样，或者说时间难以统一，总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能磨合到后面，而且通过决赛也没打散的哈。 对啊， 我们 当年我们那四个人，有这么一个口号，叫做"流水的作品，铁打的组合"，就永远都是我们那四个人。 而且我们签合约了是吗？ 差不多，真是。当时是我们，其实我们大二的时候，就我们应该是当时是第16届的齐越节，我们其实已经进了复赛了。当时是6个人，然后后面精简到我们四个人，但是我们四个人其实也参加了很多，一块参加了很多朗诵比赛，包括传媒大学办的自己办的一个叫世说诗韵的原创诗歌朗诵比赛，还有我们参加了2次的夏青杯，到最后我们一块参加了这个齐越节， 就是团队磨合了很久。 对，应该是很久，我们 大家都 彼此之间都非常默契了。 是的， 而且我们另外那三个也都非常优秀。 所以说其实在齐越节这舞台上就一定得是磨合的非常好的这个组合才有可能走上这个最高的这个舞台上，是吧？ 尤其是跟女朋友这样的，我觉得会这个老 会吵架吧，我觉得 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比他大一级嘛，就是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时候有时候就会在讨论的时候就有点强势。那么他作为一个就是我女朋友的一个身份，他看到这个事就会很感性， 他会带入到实际生活中。 对 吧？ 对，你作为我男朋友竟然会这么说我，对吧？ 对， 所以也会吵架，就是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也会偶尔吵架。 但今年两个人一起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本来就是个很神圣的舞台，如果能和自己喜欢的人站在这里，就是其实很幸福的一件事。 是的， 对，共同实现彼此的梦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 哇，他聊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作为台下的观众已经是见证了他们甜蜜的领奖的那一刻。哇， 会在下面欢呼了吧？当时 对全部的我们学生会的那些小朋友们都在那儿哇。 现在直播间开始冒了泡泡哈，粉红色的泡泡，也就是足以能见得齐越节在每个人心中这样的地位。每个人聊起齐越节，他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或是准备，或是参与，或是比赛。我觉得大学生心目当中跟齐越节有关就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了。 没错啊，不管是到最后能不能拿到奖，或者说拿到几等奖，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了啊。最重要的是能登上这个最高最神圣的舞台。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跟大家稍微让大家了解了一下齐越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以及齐越节在每个学播音心中，学播音的学生当中心中的这个地位。那么今天稍后的节目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作品啊，包括我们现场两位在齐越节现场的表现。我们也能在直播间里感受一下他们的风采。 没错。 同步呢，我们也会让大家欣赏一些比较经典的，尤其是他们录制了今年齐越节获奖的节目。对吧，我们也能在直播间当中分享一下。好，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回到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大家好，我是王瑞。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曲月节，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也是现场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他的表现，好吧。首先来我们二位谁的 曲泽坤的啊，这一个作品 吹号者啊，有点长，我们来听一部分。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他们叫做吹号者。吹号者总是喜欢站在高处，他们吹号的时候目光炯炯全神贯注的样子是异常庄严的。吹号者们把自己的生命乃至热血全部化为了声音，传递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他们的生命里是充满了激情与渴望，千千万万战士的呼吸和脉搏声都仿佛与这铜字号子一般融为了一体。接下来就请欣赏今天的17号作品《吹号者》，有请。 好像曾经听人说过，吹号者的命运是悲苦的。当他用自己的呼吸摩擦了号角的铜皮，使号角发出声响的时候，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血丝随着号声飞出来。吹号者的脸常常是苍黄的， 在那些蜷卧在稻草上的困倦的人群，在那些穿着灰布衣服的污秽的人群，他最先醒来。 他是被惊醒的，惊醒他的是黎明所乘的车辆的轮子，滚过天边的声音。 他睁开了眼睛，看见了那挂在身边的号角，好像那些刚从睡眠中醒来，第一眼就看见心爱恋人的人一样欢喜。 在生活注定给他的日子当中，他不能不爱他的号角。号角是美的，他的通身发着健康的光彩，他的颈上结着绯红的流苏。 吹号者从铺散着稻草的地面上起来，他伸手挟去了他的号角，门外依然是一片黝黑。黎明没有到来，那清醒他的是他自己对于黎明过于殷切的向往。 黑夜收敛起他那神秘的帷幔， 群星倦了，一颗颗的散去。 黎明，乘着有金色轮子的车辆，从天的那一边到来。世界上的一切充溢着欢愉，承受了这号角的召唤。 林子醒了，传出一阵阵鸟雀的喧吵。 村野醒了，农夫匆忙地从堤岸上走过。 矿场醒了，穿着灰布衣服的人群从披着晨曦的破屋中出来，拥挤着又排列着。而当太阳以轰响的光彩辉煌了整个开球的时候，他以催促的热情吹出了出发号。灰色的人群散布在广阔的原野上，今日的原野呀，已用展现无限距的暗绿的苗草给我们布置成庄严的祭坛了。 我们蛰伏在战壕里，沉默而严肃地期待着一个命令，像临盆的产妇痛楚地期待着一个婴儿的诞生。我们的心胸从来未曾像今天这样充溢着爱情。 在时代安排给我们的，也是自己预定给自己的生命之终极的日子里， 我们没有一个 不是以圣洁的意志准备着获取在战斗中死去的光荣啊。 于是残酷的战斗开始了。 在震撼天地的冲杀声里，在绝不回头的一致的步伐里， 在狂流般奔涌着的人群里，在紧密的连续的爆炸声里， 我们的吹号者以生命所给予他的鼓舞， 一面奔跑 一面吹出了那短促的急迫的激昂的在死亡之前 绝不终止的冲锋号。 那声音高过了一切，又比一切不能闪避的启示，深情地吐出胜利的祝祷的时候，他被一个旋转过他心胸的子弹，他被一个旋转过他心胸的子弹打中了。 他既然的倒下去，没有一个人曾看见他倒下去，他倒在那直到最后一刻都深深爱着的土地上。然而他的手却依然紧紧地握着那号角。在那号角滑溜的铜皮上映出了死者的血和他惨白的面容， 也映出了永远奔跑不完的带着射击前进的人群和嘶鸣的马匹和隆隆的车辆。使那号角射出闪闪的光芒。 你们听啊，那号角好像依然在响。 听啊， 那号角好像依然 在响。 好的，呱唧呱唧啊！ 对，我们现场也想给他们呱唧呱唧。 刚才泽坤一直在说啊，自己现在， 略有遗憾。我觉得任何一个人看到说当年的作品的话，都会觉得如果现在换一个感受处理会更好一些。 对， 这也是跟年龄增长其实也有关系的。 对，其实每次会往回前往前看一看自己原来表现过的作品，都会觉得说，当时还是比较稚嫩。 嗯， 但是看那个精神头是好的。就像你刚刚说的， 热情度是高的。 哎，包括就是我们四个站在台上，如果不是我们词儿的时候，我们依然我们那个眼神里面，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情景再现。就是说我依然是在那个电影的连续活动的画面里面，就全情的投入，这样子才能把整个作品给朗诵好嘛。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说情景再现，然后有这么一个专业的名词在，然后才能使我们的整个的朗诵能够带动起来，能够更真实。 就是包括看到他不在自己词儿的时候啊，他也是整个人的姿态啊，也是处在战斗中的这种感觉， 差不多。 虽然说看的不是很清楚，因为当年拍摄条件有限啊。 是的。 刚才视频的四个人当中呢，左边这个男生。 左边手第二个， 对对，左手第二个是我们的泽坤， 稍微有点五大三粗的那个， 还好，就站得很稳的那个， 是的， 当时这个作品得的奖项是什么？ 是三等奖，是三等奖，但是其实也有望冲二等奖，因为我们是三等奖的第一名。这是被证实过的，这是被评委会，当时因为评委会有一位是我们学院的老师，然后也是我比较亲近的，事后告诉我的说你们其实那个是三等奖的第一名， 说这个 跟二等奖的一个作品其实 差的不大， 是，而且评委老师有纠结一段时间说到底选哪位，因为都形式都差不多，两男两女，然后最后选了他们。 是的啊，说到这个，我要来就是澄清一下，这个也不叫澄清吧，就来科普一下七月节的评分的规则是这样的啊，就是每年七月节它都会有九位啊，一共九位评委老师啊，然后每个人会打一个分数，到通过这个分数呢，会首先给你排出来一个第一名啊，到第24名，排出这个之后呢，他会进行一个环节，叫做评委合议环节啊， 我再坐下来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差。 是的啊，就会所有的评委老师，我们会请他们到一个屋子里边，老师们开始商议啊。那么今年有没有七月奖？七月奖是谁？谁一等奖？谁二等奖？谁三等奖？会依照他们最开始打分的那个平均分的那个顺序，然后进行一定的商议啊。你比如说，觉得如果今年的作品的这个质量不是足够，就选不出一个足够有担得起七月奖这个高度的作品的话，七月奖就会空缺啊。如果有两个一等奖，那哪一个得七月奖呢？啊，这也是通过老师们讨论得出的。 而且同步也给这样的一个机会，比如说现场打分的时候，他当时是凭他的当时的第一感受，后来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作品会比那个作品更好一些的时候， 是的，回味一下， 对，会给一个再调整的一个， 没错， 也足以见得我们对于这个奖项的重视，不单单是说给大学生一个鼓励了，更是希望每一年有一个非常专业客观的标准， 对， 来评判这个奖项， 所以说标准是很严格的。 对，当时这个作品准备了多长时间？ 哇，那这个应该是很久了，其实这个作品原来在夏青杯就有呈现过，在我们当时参加是2015年吧，是2015年还是2016年？ 第十七届是吧？ 十七届应该是 一五年。 其实我们当时在2015年的，春季的时候，好像就有夏青杯，还是去2014年的秋季的时候就有夏青杯， 也就是快一年的时间。 对， 就是， 我们其实这个作品已经磨了特别特别久。 台下一年功，那台上10分钟， 对， 台上8分钟， 8分钟 还算报幕 啊， 然后一整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作品和你们团队之间完成的这个契合度已经很高了。 包括这个音乐都剪了特别久。 哎，对，我是觉得，哎，七月节牛肉在于这个作品，有的时候你的音乐的起伏的情绪和你当时这个话语真的是哼的是严丝合缝啊。 对，就是其实他没有，我们没有去让这个后台的人员人工调，就是说切换到另一个音乐去， 自己掐， 就自己掐， 这 很难的，这个是最难的。 对， 其实就是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选手，包括我们都过会儿要放的有一个为祖国而歌那个选手，他的那个音乐都是找了专门的这个专业人员去制作的啊， 怪不得我当年没有进决赛， 去找了专门的专业人员制作之后，他包括本来的这个音乐可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通过一些变奏让他更贴合你那个语言的节奏， 甚至会做到细到这个程度。嗯， 所有获奖的作品都是每一个细节都是尽量的做到最好，它才能最后很好的展示。 对， 刚才我们这个作品真的是一下子让我们回味到上大学的那阵儿为朗诵而疯狂的时候了。 是的， 就刚才我们也说到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二位还记得当时排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吗？ 其实我们四个人的默契程度还是蛮高的，我们基本上没有吵过架，基本没有吵过架。 嗯， 而且主要是我们四个脾气也都相当好，而且另外三位啊， 嗯， 介绍一下都非常优秀。 嗯， 在我们一三级的播音本科班，他们的学习的排名二三四，我还是最差的。 哦， 我还是最差的，就是他们三个，我包括我们四个，我是自己考研考上的。 嗯， 他们三个都是保研保上去的。 哇，你们是同班同学吗？ 都是同班， 现在还是同班同学。 现在有一位， 其中有两位是同班同学。 其中有两位是同班同学。 嗯， 现在有一位现在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嗯，都是属于专业， 就是另一位 男生。 嗯，另一位男生。嗯， 都是专业很好的学生。 嗯， 然后那你们当时有没有是说基本上除了上课时间其他时间全是泡在一起废寝忘食的在磨这个？ 差不多就是当时都在磨合，就是说起伏呀，快慢呀，等等等等的，包括音乐的严丝合缝。 嗯， 就是说我们在不断练，来再掐这个时间到这个时间点应该掐另一段音乐。嗯， 当时你们的指导老师是谁？ 是咱们学院的扎谦老师。 啊，扎老师。 嗯，扎谦老师， 漂亮的一个女老师。 嗯，非常有气质，而且抠的也都非常细致。 哦， 包括我们在台上的整一个动作，然后上台应该怎么上台，下台应该怎么下台，然后鞠躬的时候得过几秒一块鞠躬。 嗯， 都非常细。 你可以刚才看到啊，他们在朗诵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是其中有一个男生失误了，就是他们左右边的两个同学先举起了自己的右手。 嗯， 然后过了一会儿，这个另外一个男生举起了自己的左手。我本来以为他失误了，没想到其实这是有设计的。 嗯， 啊， 设计点在哪里？ 就是他们接下来，因为他们下一句话啊，好像就是需要这个情感的爆发一下，然后他们另外两边的两个同学同时举起了自己的左手。 对， 好像是这个 是 这个设计， 一个不是以圣洁的意志， 啊， 然后再一来，准备着获取在战斗中死去的光荣啊，然后就是情绪一步一步的推进。 啊， 对，刚才他说排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对于嘉兴来说这是一个偏得的福利，因为人家是跟女朋友一起来演出的。 嗯， 那排练的时间其实相当于约会一样了。 其实也比较烦，因为本来 道出了真实 先生。 直播 间 啊， 没有骗你的 啊， 那感觉他刚才一脸色都变了。 其实啊，就也是占用了很多就是两人相处的一个时间。本来会出去看电影啊，玩一圈，然后现在呢，就是窝在走廊里，教室门口，然后去排练这个节目。 嗯， 但是呢，这个过程其实是也是一段难忘的回忆吧。 嗯，你当时是因为作品去找女朋友参与，还是说想跟女朋友一起来表现选的作品呢？ 嗯，其实是后者。对。 嗯， 其实这个作品也是遇到，因为在今年就是计划两个人一起去参加一下七月节。 啊， 然后一直也遇不到一个是非常适合的一个作品。因为我们两个人的风格都是偏力量型的。 嗯， 力量型就是有的人就比较细腻。有的人就是比较激情，比较有力量一点。像我们的类型是相似的，所以说想遇到一个合适我们俩的一个作品。 嗯， 或者说能够呈现我们俩的作品是很难遇到，也是机缘巧合才能碰到这个作品。 哎，所以说就是播音生的浪漫啊。 对，你作品的主题表现的是什么呢？ 我们俩组合是表现了就是香港回归，叫最后一分钟嘛。 嗯， 就是在那一天的23:59的时候， 嗯， 在这一国旗即将升起的一个时刻内，然后所有中国人的一个思绪， 嗯， 一个思想，一个内心的一个爱国情感的一个 抒发。 嗯，对。 嗯，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这个现场视频还没有能拿得出来啊。 嗯， 但是通过他的描述我们能感觉到这个作品在当时一定是感染力是非常强的。 嗯， 也在周五的晚上是吧。 嗯嗯， 二位经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在领奖台那一刻会不会觉得最近的努力都非常的值得？这个作品有没有升华了你们的感情？ 其实也有，可以，它可以让我们的感情更稳固了一些。但是其实我作为一个钉子户， 嗯， 每年都 惭愧 啊，每年都站在那个， 不惭愧，那叫厉害， 都站在那个地方。其实对于自己的内心，其实更有一种稳如泰山的一种感觉。 嗯， 因为第一年啪 金钟奖，第二年、第三年再过去的时候，其实毫无波澜了，已经。 三年连着是二等奖。 三等奖。今年获得了一个三等奖、二等奖和一个最佳风貌奖。 嗯，那为什么要每年都去参加？ 其实我觉得奇乐节是实现自己价值的一个地方吧，因为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你说让我选一个什么主持人大赛，选一个什么这个主持那个晚会的，其实我真没有多大兴趣，就是其实我唯一的兴趣除了自己小爱好之外，就是唯一的在专业上的就是朗诵的一份追求吧。 哎，我不知道这个问题问的合不合适啊，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因为我觉得在播音院校当中，朗诵咖的人和主持咖其实是两拨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会不会这样的，我感觉我的同学当中，如果说是特别喜欢朗诵的，他的整个人是一直处于一种状态，包括他平时说话也感觉会带着一些些的那种慢慢的腔调，然后他会很钻，但是这一类的同学他们往往很少是偏主持范儿的，以及往往很少，就像他说他不是很喜欢那一挂。 这个其实不确定，因为像嘉兴这样专注于朗诵的是一部分人，但也有一部分人其实他有在朗诵方面有一定的就是自己的小想法，然后但是在主持方面他也不差，就拿我们其实一四级的本科班有一位当年是肯定是最厉害的一位，连续两届的奇乐奖，王宇博王宇博现在也是央广的一位主持人了， 也是我们青年台的， 是吧？也是青年台的主持人。我就觉得他当时我也觉得说，他是不是在朗诵这方面很强？那在主持，比如说即兴口语这方面，可能就稍微逊色。没有，当年我看他去主持咱们播音学院的毕业典礼的时候，话语相当的溜。就是特别会调节整个现场的气氛， 所以说还是一专多能吧。 对，一专多能， 他的情商是很高的一个人。 是，包括我们一三级的本科班呢，也有一位当年成绩是比我们好的胡景洲，他也是进了奇乐奖，但是他在主持这方面也是非常棒。 对，他现在是江苏卫视的主持人。 是是，如果说咱们播音的艺考生啊，肯定是听说过他们， 对， 他跟他的女朋友这个传奇的故事， 现在央六的、那个、 对， 真的是这个真的会让人很妒忌，就是方方面面都很强，这样呢，他是对自己要求也比较高的，但是确实像这个我们说有一部分人像嘉兴这样的是很专注于朗诵的，那你在平时的时候也会比如说不是为了比赛去准备作品，而是说看到作品就是想去准备，然后只是说遇到比赛去拿出来吗？会是这样一个节奏吗？ 其实自己平时有一些小爱好，录入东西啊什么的，但是像真正的全心全意的准备去比赛，就还是会集中一段时间去准备的，因为就是如果把一个作品它的战线拉得非常长的话，它会 很疲惫， 对，很疲惫。当时就是好比我们两个好朋友天天黏在一块儿，天天黏在一块儿，就没有什么新鲜感。 那你觉得比较合适的战线是拉多长？ 我觉得近两个月内吧，是比较合适的， 控制在两三个月之间。 其实主要也是他实力到位了，所以说两个月就差不多。 这句话说的真相了，真的。 我们现在准备两年，都进不了决赛， 没准能进个复赛，是吧？ 太惨了， 人家两个月就直接二等奖， 而且从选作品开始，一共两个月，作品就花了一个半月。没有 。我们当年其实我们实力还不到你这儿，所以说我们这磨了一年，然后 积淀积淀到我这儿。我也是看着你节目上大的， 这节目开始互捧了，开始。 其实我觉得跟嘉兴说的确实是，准备作品的时候磨的其实越长越疲惫，而且往往会觉得没有办法突破了，甚至说这个作品念的时候自己已经觉得很烦， 已经按照一个 创作激情。 对， 遇到过这样的瓶颈期吗？ 我倒少，我还真是比较少，因为 每一次都给新感觉， 每一次都是 对对对， 所以说这又是天赋型人才， 真的对， 让人很嫉妒。 其实还有一点是因为嘉兴，他因为他个人朗诵这方面的实力比较强，他的就是三届基本上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去参加的， 单独的真的很难， 单独的真的非常难。 当你站在那个大的舞台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立不住脚， 对，能镇住全场， 是吧？ 所以说他一个人的话，他想其实自己私下里，自己去感悟就可以了。所以说他的新鲜感流失的会比较少，但是我们组合不行，我们组合需要一直打磨非常非常的久，所以就导致说我们在每一次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新鲜感都会流失，到最后我们都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去走， 那 哪应该起，哪应该落，哪应该快，哪应该慢。 那你觉得这样的话如何再突破呢？ 再突破真的还是 换人，换队员 蛮难的，换人就打 打破了我们这个模式，就有可能还会起反效果。 对，他说的这个对，其实对于嘉兴来说，在现场每一次都是他自己，他不需要说跟其他的队员搭， 最多和女朋友啊。 哎，对，所以说他每一次怎么表现都可以，他可以融入现场当时的气氛，他是节奏更快更慢。但是作为团队来说，如果你即兴发挥，你可能会下一个选手就搭不上了。 那个音乐点儿有可能踩不上了， 而且他们这种音乐严丝合缝，就必须要求你到一个程序化， 是的， 这就变成了可能是会比较烦。 就是一方面你要程序化，另一方面你又得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挺矛盾的，是吧？ 对，就是，我们像当时，其实我当时看《我是歌手》嘛，那个李健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其实不喜欢就是彩排特别多遍， 对， 他那个灵感那个新鲜感会流失，包括我们自己不管是唱歌还是朗诵，回归到我们朗诵当中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你朗诵太多遍了，你其实你该感悟的东西也都感悟到了，可能没有再更多的东西去感悟了，所以我还是觉得一个人去很好。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很想一个人站在那个台上， 对， 然后享受当时一个人的舞台打在自己身上。 当然没有这个实力也是， 对，实力要撑得住的。 那我们待会儿来下个时段啊，可以再和大家看几个单人的作品啊。其实 也有嘉兴的视频啊， 对，也有嘉兴的视频，对，没错。其实这个去参加奇乐节，对于每一个播音生而言，都是他的一个非常高的荣誉吧，非常 对。其实，在准备 大的梦想 当中，他也会提升了自己的专业程度， 没错， 看到自己的不足。 是的啊，而且也会和自己的搭档，包括女朋友啊，增进一定的感情。 而且，其实有会不会觉得听了特别多老师的话的话，每一个老师他自己的观点不一样， 对， 有的时候 会 混淆你的视听。 我们会取其精华，不敢说去其糟粕哈，就是因为其实每一个老师的意见都是很中肯的， 对， 但是还是回归到我们个人，就是比如说我的表达包括作品的内容，可能老师听一遍他觉得是这样子，但是可能真正这个作品的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们可能已经提炼了很久了，我们觉得可以的我们再纳入进去，我们觉得暂时还需要考虑一下的我们会先放掉。 所以说这也是多人作品的优势，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觉得这个行那个不行，有一个人能跟你讨论一下。但是如果是单人作品的话，可能一切就得靠着自己去摸索，是这样吗？ 这个应该你 其实对，因为这个他多人还好，可以一起互相探讨，但是一个人的作品他更多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提问， 自己跟自己磨。 那你有没有过比较怀疑自己的时候？ 对，因为我的个人风格是比较强的，对，我是属于那种比较顽固不化那种，我的风格是比较那种很有力量的那种，所以说在前两年的这个呈现的过程中就会体现很浓的个人风格，就会让很多老师也很苦恼，怎么去掰我也长不成那个形状，所以说个人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像很多选手都有一些自己的问题，就是容易在自己的圈子里走不出去，就会受到自己的干扰。 那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 有啊，多了个女朋友啊。 对，除了多了个女朋友，其实今年的作品它更成熟了一点，更成熟了一点。 其实 我也看了三年嘉兴的作品，我觉得他的表达就是也在一年一年的进化，就由原来，其实我觉得包括之前调古战场文还有纪念碑，我都觉得大概时间到了哈，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他的作品其实有的时候会比较硬，就可能不太像自然的表达。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段呢，一小段整点报时之后，我们来回到青年兽看看嘉兴的作品吧。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杀气。一角峥嵘的山，一角奇木的石，一角清冽的山泉，一角圣洁的雪域，一角洛国寺，一角酥油草，一角驼铃的碎雨。 您刚才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嘉宾侯嘉兴在今年第20届七月朗诵艺术节上的表现啊，非常的震撼啊。 嗯，我觉得之前他都比较谦虚了。 是的啊，我感觉到了这个声音的差距。同样作为这个主持人啊，同样作为， 后来你就去当了现场导演嘛？ 是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嘉兴在。就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在 有天赋， 是的， 再加上后期有自己的感悟， 是的，是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在看这样的视频的时候，可能还感受不到在现场那个震撼感。 我以为你让他现场来一段呢，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不一样， 对，没错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设备有限，我觉得啊，其实这个东西就跟听演唱会差不多， 哎，对，这个我觉得 这个现场的时候被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所打动到的时候，是非常的让你感动的。 这个掌声绝对不是说这个节目结束，而是说有感而发到那个口了，哎， 没错， 就不由自主的控制不住双手。比如说现在真想给他鼓个掌， 来来来，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朗诵的天赋的呢？ 是在艺考的时候，在艺考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就是发现自己嗓门也比较大，自己的声音还比较适合，所以说觉得可能觉得啊，比自己比其他人更适合一点，所以说自己也有比对于这方面有点关注吧。 从艺考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然后上学之后也是比较关注朗诵吗？ 其实比较喜欢了，其实到了大学之后，他就是从比较关注变成一种喜欢了。但是，说到朗诵，其实也比较惭愧，就是其实自己的基本功吧，配不上自己的这个 这 硬件条件。 这不好这么说， 对，其实我对我自己的基本功还是比较有进步空间的。 像这一个作品是获得了几等奖？ 二等奖。 在。昨天的下午的晚上的那个展演上也展演了吗？ 对，这个版本就是晚上展演的版本。 就周五的那天晚上。 刚才我们也没有和大家介绍啊，其实每年七月节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有一个展演。 优秀作品。 对，优秀作品展演，在这个展演之中呢，往年一般都是今天，比今天决赛，明天展演啊，今年比较特殊，是上午决赛，下午展演。 哎，上午决赛了， 对， 今年 上午决赛，晚上展演啊。展演的时候呢，会除了会让七月节获奖的七月奖、一等奖、二等奖作品再上台给大家演一遍，还会邀请到很多的业界，包括专家，很多的优秀的老师们进行一些表现。 就是许泽坤那一年， 我那年， 对，我记得是王刚老师朗诵了《夜幕下的哈尔滨》。 哦，是吗？那年可能因为我是后台，我还没 很早很早。 那年我在现场的时候，哎，不对啊，不是错了，是你当时说你关注那个王。 对， 我把你年龄按错了。 包括去年的时候是那个有马思纯回来， 去年是最盛大， 对，金马影后马思纯回来的朗诵的一个作品，包括还有很多康辉老师，我记得去年也有。 去年是最隆重的一届，因为是20周年，基本上。新闻联播基本就剩俩人去坐班去了，然后其他的都来咱七月节了。 确实是像刚刚王瑞说，现场像听演唱会的感觉一样，你听了再多遍的卡带 CD 也不如现场听名家一张嘴带来那种震撼。他们对于声音的控制，对于话筒的运用，对于舞台的把握，真的是让你顿时就觉得差距。 今年其实展演的时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今年我们邀请到了宋春丽老师。 哇，其实现在蛮红的是她演了这个环环。 对，还有之前我印象最深还是便衣警察。 对， 便衣警察。但是今年宋春丽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作品，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棒。她的朗诵那篇作品叫《一件未织完的毛衣》， 很经典的一个了。 对，她是以一个演员的，他已经完全是第一人称的一个视角， 这也是七月节的一个经典稿件。 对，然后虽然说他有很多的处理呢，不像我们播音的学生一样，我们播音学生习惯是咬字比较清楚，然后比较实，他完全有一些都是用气声拖的， 就虚声， 非常非常的到位，情感非常非常能够钻进你的心里去。我们在场的很多的学生会的同学坐在那儿，本来在那儿忙着呢，一听到老师一步一步的给你朗诵，全部抬起头来，到最后爆发性的那一刻，妈妈那一下起来，所有的人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下来。 其实说 包括男生都 都在掉泪， 真的、嗯、哇，听着真的是好想进一下， 这就是名家的能力，我觉得、嗯、 对。而且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播音学生呢，他比较喜欢说就声音，他可能不会太考虑到肢体、眼神、 嗯、 各种 的 运用， 是 的、嗯、但是作为这种表演艺术家来说，他连一丝头发丝儿都是带着戏、 嗯、其实我记得说起这个名家，我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我那年做学生会工作的时候、 嗯、 当年那年请到的最大的名家，请到了焦晃老爷子 啊， 焦晃。 焦晃老爷子当年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嗯、倒不是在台上，当然台上表演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啊，你这着不得挺快、嗯、 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当时在台下的时候、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可能这样的一些大学活动要想请名家的话、嗯、我们彩排的时候名家一般是不会来的， 不走台， 对，不走台，对、嗯、这也是虽然说不应该吧，但是这也是个现象，但是焦晃老爷子不是的、 嗯、 他当时80岁高龄了、 嗯、 啊，走，坚持过来走台啊，然后而且还走了好几遍、 嗯、 然后在走台的时候还一不小心就是从那个台上下来的时候、 哦、 扭到了脚， 我的天哪、 啊、但是就即使是这样的情况，在第二天就是在展演的时候、 嗯、 依旧是非常完美的表现， 这是对作品的一种负责、嗯、 对，我当时就真的让我感受到了一个、 嗯、 我当时作为工作人员嘛，真的让我感受到了一个老艺术家、 嗯、 一个老前辈的这个对这个舞台的敬畏吧，我觉得 嗯, 嗯， 这也是感染了很多年轻人啊， 是的， 就是我们看到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 没错， 我们也会去模仿他们， 嗯 嗯，这是刚才二位。其实朗诵，我不知道朗诵在你们整个这个大学生涯当中它的比重占了有多大。 嗯，其实是我喜欢的，我先说啊， 嗯， 其实是我喜欢的一部分， 嗯， 我自己其实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先说说我艺考的经历吧， 好， 嗯， 可能有一些的艺考生他是为了去上这个艺术院校， 嗯， 可能高中开始学，其实我算是有点童子功吧， 嗯， 我小的时候大概3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舞台，当然那不是 小小主持人， 3岁就小小主持人， 3岁就开始接触。我是厦门人，我就开始接触厦门电视台的舞台， 嗯，出道了， 对，差不多。 您算是童星， 童星， 对， 那时候就开始讲故事给， 哇， 小朋友们听， 哦， 算是一种朗诵吧。 对， 可能包括我以前在青少年宫啊，包括在厦门的一系列的演出，都有给我带来一些影响， 嗯， 就是说我知道在台上怎么把握分寸， 嗯， 怎么，尤其是其实在台上不光是你的声音，还有你的副语言， 对， 表情，动作表情，其实都联系到你的作品的，我觉得这些给我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朗诵给我占的比例呢，其实是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来讲，我们不仅是声音到位，我们表达作品到位，我们自己的，我们还是需要有内容的， 对， 需要有知识， 嗯， 我们需要，就是咱们传媒人嘛，需要各方面都需要了解， 嗯， 所以说我还是不仅是朗诵，我各方面的知识都有一些涉猎， 嗯, 嗯，比较综合的了，是吧？嘉兴呢， 嗯，其实朗诵对我来说应该是我大学的全部， 嗯，我就是等着他这句话的， 嗯，扣下题。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没有多大爱好，其实平时自己，玩玩游戏啊，健健身之外呢，其实更多就是专业上的。其实我也不会去参加什么比赛， 嗯， 唱歌啦，什么主持人啦，嗯，确实是没有什么感兴趣的，其实也是坚持了自己的初心吧。嗯，所以说，对于朗诵呢，还是比较感情比较深的， 很纯粹的一个。朗诵咖了， 是 的，其实现在在学校当中，我觉得很纯粹研究业务的人比较少了， 嗯， 啊，不是说走困难的， 像他这样的比较少， 嗯，很纯粹的研究单门的这种艺术， 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专业学习中的人本来就不多， 不浮躁了已经， 对， 因为现在大家说成名要趁早嘛，很多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 就 开始 去接 走学啊，然后主持这样的活动，我觉得他这种很沉淀于在这儿的很少， 没错，啊， 今年这个嘉兴已经明年2019年的6月份就要毕业了吧， 对对， 嗯， 你对于自己的方向有没有想过是继续想往这条路上走，还是说其他类的呢？ 嗯，其实我是个比较佛系的人，因为就是， 嗯， 如果这什么事不到临头的话，我也是不会太去关注的， 嗯， 因为像未来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作为一个爱好吧，会经常去关注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想让他变成我的 吃饭的， 对，变成吃饭的东西还是会有点困难。 其实这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儿， 嗯， 是吧？ 嗯， 把一个自己的爱好变成职业，相当于你少了一个爱好嘛，对不对？ 你这个观点我真的是头一次听说。 因为其实就跟昨天咱们说什么 IG 夺冠一样， 嗯， 就 哎刷屏了， 刷屏了。 对，像我们不玩游戏的这种老年人啊，瞬间 他们其实是以游戏为职业的。 嗯， 我们打游戏可能是娱乐，但 是 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他们的本分，他们的生命。 其实是像北京这样的市场的话，朗诵还是可以遍地开花的。那现在有很多那种朗诵的小剧场。 嗯 嗯，我有一个师哥，他也在做这件事儿，他想把朗诵变成小剧场这样的一个演出。我觉得业界也是比较少这种的，慢慢大家更喜欢之后，这个朗诵说当饭吃，吃得好，就这么说，给我们加个菜，应该都不是什么问题了。对，很佛系，这东北人身上的特质啊。 其实朗诵艺术它还是需要，因为它是从表演的一个，咱们说表演的一个体系里面分出来的一个艺术。原来其实朗诵是作为咱们表演系的一个考核的一个部分， 是的， 更像是台词功底的 台词功底， 台词嘛，对。 但是慢慢它延伸出来的成为了一个舞台的艺术，不仅仅是台词，还有朗诵各类的诗歌文章等等等等的，而且朗诵的样式也有很多很多种，像嘉兴这种的，就是应该它是最规范化最标准化的朗诵，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咱们常态化的比较生活化的，可能就 是 朗诵散文，朗诵故事，这些也算是一种。 那 我应该是有包容性的， 百花齐放。 那泽坤你觉得就是朗诵和这个表演的区别在哪？ 那肯定是占的比重不一样。就是朗诵它还是需要带有舞台性的，舞台性的话，它可能我永远是面向观众，我更多是注重语言方面的展现，但是表演它可能是更多的应该是肢体包括语言，它应该是占的比重是一样的， 就什么突出的更多， 对，朗诵应该是语言突出的更多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可能现在刚入学的00后吧，或者是更年轻的，他们对于朗诵并没有像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那么的热爱。就大家真的是，就像我们刚才说，容易浮躁， 这倒也正常啊，因为可能00后他们这种接触的东西更多嘛，能够接触到东西更多，可能就是不会这么热爱某一种东西，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 但是反倒今年的七月节来看，我们17级的本科班很多都是00后， 刚大一的， 刚刚现在大二，现在大二。他们有好多的作品都进到了七月节的决赛当中，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是17播本的辅导员，兼职辅导员，我是研究生兼职辅导员， 现在是老师了吧， 就不敢 哎呀，徐老师好， 我就顶多关心他们的生活，然后我还比较了解他们，我觉得他们的专业的水平也都非常非常的棒，都，而且 这个真的很欣慰啊！ 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对， 像二位就是前浪。 我这么年轻就是前浪 啊！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水平也都蛮高的，而且5个作品进入到复赛，有4个进入到决赛，这个比例应该是 比重很大的， 比重 是的， 因为朗诵为什么说00后很难沉淀，因为它是真的是需要很长时间去打磨，然后又不是说一个瞬间投入进去你的精力和时间，它会有很大变化的，有的时候我们很怕说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们没有办法那么执着，慢慢沉淀，钻这个字眼啊，抠这个情绪啊。 其实这也是对个人性格的一种历练吧，我觉得。 哎，真的 是， 是 吧？ 磨完之后会稳了很多。 是的， 说到那个抠字眼哈，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年的那个偶像学。 偶像学， 因为他们的那个作品呢，指导老师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位，我们刘鹏老师，是应该是我们播音学院最年轻的一位讲师了，他们就是一直在那儿抠那个情绪的起承转合，当时我一直在旁边看的时候，我当时还觉得其实还是以整体为重，这有必要吗？但是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们那作品真的是一匹黑马，原来觉得进复赛我觉得就相当不错，没想到还进了决赛，进了决赛还是一等奖，这是完全没有想到。 偶像学这个是咱们小学的，哎，是咱们那个9年义务教育课本里面选的课文。 那好像还是一部电影，它讲的是一个 女孩，年代感差了，因为我记得学了这篇文章了， 对， 片段当时是。 对，然后它讲的是一个女孩，就是为了一个铅笔盒，然后跑上火车去要，结果没想到坐过站了，这么一个冒险的经历。但是 在台下看的时候，其实整个情绪，我在看了这么多遍，包括他们排练的时候，我的情绪还是有调动起来的，就是还是有跟着他们的节奏走。我觉得他们这么长时间的纠结抠字眼， 效果 还是有价值的。 其实这个如果你看过很多遍了还能调动自己的情绪，这证明这个作品真的是非常棒。 嗯， 是吧？ 我觉得还是因为他们是懂欣赏的观众，这个也很重要，就不单单是台上有专业的人，台下也要比较会欣赏，能够听得出来的有听力这种观众也蛮重要的。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观众的问题倒还好，因为你去，既然你去看这个朗诵比赛了，你去听朗诵比赛了， 去的人 你自己去的时候你就是抱着一种被感动的这样的， 尤其是票其实也蛮难弄的，所以说能在现场的人他一定是非常，因为每一年七月节，因为今年我不知道说是上午，因为我记得以前的时候都会晚上到很晚， 是的， 对吧？比完赛都很晚了，如果说不是说很热爱朗诵的人，坐在1500磅然后也很热，那个时候特别热， 是的， 好几个小时不动再去听纯的语言艺术，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 不是十分热爱的人真的很难 撑下去。是的啊，我以我的观感而言啊，因为我做就是学生会工作那一年，我带着他们一起就是彩排的过程中，是那一个星期我都泡在那个大礼堂里面， 1500磅 对，我听他们那个节目听了一整个星期，一遍一遍的听，一遍一遍的听， 直接拿，哎，你这个地方刚才跟情绪不一样， 对，一遍一遍听，一遍一遍听，听到最后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发现，到最后就决赛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有几个作品他还能让我听得进去。 那就真的是好作品， 那就证明真的是好作品了。结果那几个作品他拿的奖项也都还不错。 其实想一想，也就只有在学生时代我们会花这么多时间投入在一件事情上。 是的， 包括王润说在后台一周成天就泡在那里。其实这段时光真的是很宝贵，那种说青春就是用来浪费的，但是浪费在这么美好的事物上。 而且我们自己作为播音专业的学生来讲，我们就是研究语言艺术的，我们去往这方面钻都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其实 对于我们专业都是非，就是是对我们专业的尊重，也是对这门艺术的尊重。 你再过个10年8年，组织一个历年什么七月节大聚会，大家端着酒杯，你是第几级的，你是第几级的，回想起来真的是很美好的一段岁月了哈。我们节目不知不觉呢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了，也欣赏了两个作品，大家觉得很意犹未尽，然后慢慢的我觉得听我们的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会对朗诵艺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吧， 初步的认识。 对， 没错。 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是今年的优秀作品，对吧？也是王瑞精心选择的 啊，这不是今年的， 不是 今年的，这是往年的，还是往年的几部优秀作品。 好，我们也会给大家放一个优秀作品，也给大家更多的一种声音的感受，更多的经典的作品的欣赏。那么一会儿我们的青年说将继续跟大家来欣赏我们的朗诵作品，好，不要走开。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左右

桥卧波，为云何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高低明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飞屏映墙，王子皇孙，此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盈盈，开庄敬业，绿云扰扰，疏小环也，未流长逆，气之水也，烟斜雾横，焚娇兰也。雷霆乍惊，公车过也，怒路远听，要不知其所知也。一机一容，尽太极言，慢力远视，而忘性焉。有不得见者，36年。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经营，几世几年，飘掠其人，一叠如山。一旦不能有，书来其见，鼎称御史，金块珠粒，弃之礼仪，秦人视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亲爱分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是腹动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妇；驾梁之船，多于机上之宫女；钉头零零，多于宰鱼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绫。直栏横剑，多于九土之成果；管弦欧雅，多于世人之言语。是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父之心，矫固。束足脚，寒骨举，楚人一句，可怜焦土。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聚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 第三世可知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情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好的， 欣赏。刚才我们也是边欣赏着边讨论了一下，其实古文朗诵是个非常难的事情， 没错啊， 让人有这种代入感，尤其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说的是什么的时候，还能进入到这种情绪，就完全靠他的声音的张力来了。 而且他需要有那个范儿， 那个 feel， 对，那种感觉真的不容易找。 奥瑞怎么看呢？ 我。要不然你这个你来说。 其实古文在我看来，他要求的人的这个语言功力要很高，因为他在古文中他的话他的语句是非常凝练的，他的一个字他的两个字他四个字他所蕴含的内容是很有内涵的，比如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简单的一句话这么表达，但是他所蕴含的一个感情和展开之后的意思，能够让读一遍之后就让别人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是很考验语言功力的。所以说在这么浓缩的一个古文的内容之下，要展开出它的几倍以上的一个精神内涵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古文在对于一些其他人来说吧，像我们平时学过的古文，也就是初中古诗再到高中的几篇必备的古文而已，所以说在大部分人来说古文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说这样一个晚会会对大部分观众吧会需要有一些考验。 其实朗诵古文啊，第一个首先如果说朗诵的好，第一个首先你得知道他每一句话说的什么意思，这个是肯定必要的。第二句话，第二个项目呢，就是你要确定你的轻重音，轻重音就是哪一个字是突出出来，哪个字突出出来，我们听着才知道说，哦，这个字突出出来，它你要表达是什么意思，我们才能听得进去。然后第三个，其实轻重缓急的处理，而且我觉得古文的朗诵呢，刚刚王瑞也说到要有那个范儿，其实他说的就是声音，其实声音好的人读古文呢。特别吃香， 特别美， 特别美，有那个美感。我们张纵老师在写那本朗诵美学朗读美学的时候就有说到，就是朗诵古文还是要出你刚刚所说的美感出来。 是声音，就是我们不能说听起来很现代很时尚的那种，要你的声音就我们说有种穿越感，听着就觉得瞬间把你拉回到那个朝代当中。 其实它有一点那个韵律感在里边， 它有自己的调调， 调调在里边，你又不能全程的按照它的调调来，你又得有自己的理解在里边，对，所以说这其实蛮难的。 它的艺术欣赏性是非常高的。 这个是第十八届西乐朗诵艺术节的这个表演，当时的西乐朗诵艺术节那一届的名字就跟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是一样的，叫做同抒爱国情共传华夏声。是当时的要求的是所有的人必须拿经典作品古文来进行比赛啊，在决赛的时候选了32部优秀作品，比了一晚上，一直比到晚上11点，然后最后的这个阿房宫赋是拿下了一等奖， 当年的齐越奖是 岳阳楼记 、就我刚刚说的王玉博 、很经典的。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挑战一下古文呢？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平常的我们专业的学习当中肯定有朗诵古文，我们朗诵古文呢也都有自己独到的一个见解和方式，比如像刚刚我们说的王玉博，其实之前我们在朗诵岳阳楼记的时候最鲜明的范本就是方明老师的版本，他有一个渔歌互答，哈哈哈哈哈哈，此乐何极，对， 很难 很难。那怎么王玉博，我觉得他做的最难的一点就是怎么去摆脱大家对于方明老师原来这个版本的印象， 是的， 打破出他自己有了一个版本。 因为那一届七月节我印象很深，当时因为我做现场导演嘛，印象很深。 在决赛上有一部作品撞车了，就是这个岳阳楼记，分别是王玉博表现的一版，还有一个是内蒙古来的一个 对西藏民族大学 啊，西藏民族大学，对对对对对，一个同学表现了一次，那个同学当时拿了三等奖，当然也很优秀了，但是他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于哥护达这个地方处理的还是不够好，有点还是在学习方明老师的那种， 有点学在形式上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王玉博的处理就非常的优秀了，我觉得， 就是他还是有自己的一方面在。所以我们在朗诵这方面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己的表达，可能先人的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示范，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尽量还是不要去学他 个性， 还是要有自己个性的展现是 更重要的，而且这个年龄段也是很重要的，毕竟是大学生嘛，20多岁，方明老师毕竟岁数已经比较大了， 他的感悟能力是有，我们可能可以读出我们年轻人的感觉， 是的， 对，尤其是他被定义为被定义为大学生朗诵大赛，他的要求绝对不是说让大学生去跟名家去相比，对于作品的拿捏，应该是大学生自己的对于这个作品的理解和时代的声音啊，就是无论是王玉博，包括泽坤，包括是这个嘉兴，我们能感觉到，其实在哪个专业你投入多少精力和时间，他会给予你一定的回报的。每一个字眼抠，你都是要花时间去要去磨合的。所以说，最后舞台上呈现的效果，绝对不是仅仅是天赋这么一回事。 而且其实刚刚我说到模仿啊，我们其实在专业自己成型的一段时间，都是靠模仿先带入， 对对对， 然后慢慢挣脱出那个枷锁，然后有我们自己的一个风格，这是必然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那个模仿别人的模仿先人的不好哈， 其实模仿是一个最开始的一个过程， 最开始的一个过程， 一个 包括唱歌也是，唱歌可能我们之前我们会有一个范本，说啊你很像，你那声音很像李健呀，那声音很像杨宗纬呀，但是慢慢可能啊越来越不像了。 对，应该很多明星其实出道时是小谁谁 谁，小 谁 谁谁， 慢慢他会把这个标签再扔掉，变成了他自己是谁。 你看，原来李健还是小谭咏麟呢，原来的李克勤也是照着谭咏麟的模板出来的，最后都是有自己的风格， 没错。 其实今天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除了说是学播音的比较了解朗诵艺术的，还有很多可能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开始想去参与，比如说大家能分享一下，如果说刚入门的但是有一定声音基础的，他是模仿什么样的或者选择什么样的方向的作品会更适合一些呢？ 你来说吧。 我觉得初入门的这个喜欢朗诵的人其实要做到一点，就是真其实就最怕朗诵，最怕的就是假。对于我们在无论是在舞台上呈现也好，还是在我们的这个话筒中呈现也好，所表达给对方给观众的其实就是一个感情上的沟通。当我们看到一部优秀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感觉啊他能感动我，他能让我感觉到非常震撼，这时候就是两彼此的感情就是相连的，精神世界就是相连的。如果就是有的人就是还没有学会走就想要学跑了，这时候会带给别人假的感觉，就会让你觉得啊这个人真假做自假， 就会让人觉得有点尴尬，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做到真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对于咱们学播音啊学表演这方面艺考生来讲，刚开始我觉得尽量还是从小作品开始练起。 什么叫小作品？ 小作品就是格局比较小的，不像嘉兴这样的，就格局比较大， 上升到家国情怀这样。 也不是说上升到家国情怀，就是说power 比较足的那种， 需要力啊。 对， 需要力 量。这个如果说没有特别的就是长时间的训练的话，是达不到这个火候的。还是先从一些比较小的作品开始，比如说我们朗诵一些比较轻的诗歌，比较就是感情比较淡一点的诗歌，或者说是散文，练习自己语言的表达的流畅，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像刚刚嘉兴说的真，我先把我自己能够看得懂的东西先表达清楚了，然后再去表达那些比较深厚的东西。 尤其是近一段时间其实艺考进入了倒计时了，很多高三的学生有志于从事这方面专业的学生正在摩拳擦掌，很多地方要求也是朗诵是初试了，要你对于这个作品的感悟能力，但是确实体现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经常接触到这些艺考生啊，我觉得很多人在准备的时候像你们说的略微有一些模仿和腔调在，未必说真正的能感受到。 其实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吧，毕竟就从最开始学的时候肯定还是以这个模仿为起 步。 对 啊，那就是刚才泽坤也提到了啊，这个要去怎么说呢？去读懂这样的一个篇文章、嗯、是吧？去先去 理解 小的切口去理解。那你觉得读懂这样一篇文章，你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就是从是从它的意思上去读懂，还是说去做一定的铺排？ 嗯，我们又要说到一个专业性的名词，我们说广义备稿。 嗯， 广义备稿主要是你先看看这个作者是谁。如果说是名家的话，你可以查查他的身世背景，你能更了解他的这个创作背景是什么。然后到后面呢，你来仔细的阅读这篇文章，阅读这篇文章，然后可以自己先读一遍，然后到后面可以进行一个形式上面的设定，比如说我这句话我应该怎么起，然后该怎么落，哪应该快，哪个应该慢，然后重音在哪里，重点的我要表达的意思在哪里，重点的情节在哪里，就是我们说的那六个步骤 啊，就是广义备稿和狭义备稿嘛啊。 对， 那你自己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有没有怎么样去广义备稿一下？ 当然是有的了、嗯、就我自己在参加之前，比如说我之前参加夏青杯，包括我现在参加七月节的话，都是有去比如说看一看艾青的其他的诗集， 嗯， 或者说是再看一看这个关于吹号者的这方面，比如说我百度搜索吹号者，我先看看他们的图片或者说相关的一些视频， 嗯， 我先感受一下他那个氛围是什么样的， 嗯，功夫下的比较足。 然后包括我之前也朗诵过这个有一个我们安徽的小岗村的一个书记叫做沈浩，之前有朗诵过这么一个作品、 嗯、 这个作品呢我肯定是需要去看一看沈浩相关的一些事迹是什么、 嗯、 包括我特地去看了那个他自己写的那个沈浩日记， 嗯 啊，还有那个电视剧沈浩那个叫做永远的忠诚吧，那个电视剧，然后肯定是要先把这个人物先了解透了， 是透了。 哎，所以说其实就是朗诵这个东西，当你做的比较高的时候，它不光是你语言上的能力、 嗯、 你的很多的其他方面的知识的增长、嗯、其实也是很丰富的， 是很丰富的、 嗯、 所以说 细微之处就差在这里了。 嗯，所以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时候，不仅仅是学习我的语言应该怎么处理， 嗯， 可能对于你自己文学方面知识的扩充都是相当有益的。 我还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二位啊，很多参赛选手包括这个艺考生，他对于作品的选择是比较困难的，你们怎么能选择出来适合自己的呢？而且选择的途径，比如说很多稿件不是说我们百度一搜哎就都弹出来的，很多稿件觉得啊还有这样的， 会自己改编吗？ 怎么去选择这样的作品呢？ 其实现在就是艺考生选择这稿件有个误区，就是认为这稿子越大越好，越激情越好，越澎湃越好。其实并不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这个艺考的这个氛围啊，都是喜欢哎呀能展现个人魅力的个人声音，对，很炫酷的那种。其实并不是，其实现在考官看的更是这个艺考生的一个你个人的状态，看到你作为一个以后将要学习播音的人，你的情感怎么样，你的语言基础怎么样。其实考官看的都是比较基础的东西， 就是它其实是个工具，是吧？它帮助你看到这些东西。 对，反而有一些人就是会选择特别大的稿，但他的声音能力他的张力不够，就会把自己衬得很小，反而把自己衬得很小， 起反效果。 对，起到了反效果。所以说给一些朋友的建议就是一定要选和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有些女生她的声音就是很嗲嗲的，细一点温柔一点的，选择稿子就不能太大，就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一个女孩形象的， 处理比较细腻的那样的稿子。 对，就有一些年同学男同学吧，他们的声音就比较青春，和我的是一个 相反 反差的，对，他比较青春比较有活力的那种声音，一听就是一个青年人，他选的稿子也不能太老，不能太沉重， 不能太 选一个像什么青春万岁啊，所以像那样的稿子更适合他们。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声音张力能力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适合去考试的。 然后而且其实从今年的七月节也看出来了，今年的我们经常觉得说七月节就是啊大的激情的稿件，今年七月节反倒不是，有很多的作品其实都更贴近生活，语言更平实。比如像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品就是《自行车之歌》，就是他就很平常的讲那个故事，包括那个荔枝， 今年那个作有时间我们都可以去搜一下哈， 嗯， 都是非常好非常棒的作品。而且我不仅仅是嘉兴是个钉子户，今年也来了一个钉子户，还是别的学校的一个声音非常棒的一个女生，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 嗯， 她参加两年的七月节，也是两年的二等奖。她也是就从来都是不急不缓的给你朗诵，就听着就听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嗯， 就这种东西是让我们接受的。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大喊大叫你就能体现你的 skill， 嗯， 你的技术，更多是要入心。 其实之前为什么社会上的很多人会对这个朗诵有一些误解， 嗯， 一些偏见， 嗯， 就是因为可能很多我们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就是觉得朗诵就是大喊大叫，实际上不 是 的， 啊， 是 抒发你的澎湃的情感， 嗯，对吧，实际上不是的， 嗯，绝对不是一个千人一面的形式， 是的， 嗯， 然后那个还有一些作品其实也都非常优秀哈， 嗯， 然后除了我刚刚说的四川师范的那个女生，还有就是其他的自行车之歌我刚刚也说过了，香雪其实我到后面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作品， 何志宏的也不错， 何志宏的啊， 刚才大家也说了很多啊，也不知不觉中我们节目也要进入了尾声了，今年的七月节也会在不久之后，我们是什么途径能看到呢？今年 七月节这个央视的新闻报道肯定有出来， 嗯， 然后每个学我们白羊网也会有出来， 传媒大学的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公众号也会， 嗯， 也会 有 全程 的 视频剪辑， 嗯， 对，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传媒大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获取更多的资讯，那么呢我们今天的青年说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啊，非常感谢嘉兴泽坤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这些人也通过他们两个的表述能够更加热爱我们的专业， 嗯， 我们也很想报名参加比赛， 是的啊，也是回到了当年的那个感觉， 对这个专业的一种研究，啊， 就是， 嗯， 如果说不是大学生的话，其实往夏青杯啊， 对， 其他的一些朗诵比赛去感受一下，而且那儿的选手也有的也都实力也都非常出色， 是的， 多多参与，如果喜欢的话多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啊，把自己对于作品的感悟也是表达出来，让更多人听到。那么今天上午的青年说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我们的嘉宾的陪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和我们的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今天上午的陪伴，祝你们一天好心情。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青年广播的其他的精彩节目了，请欣赏活力没有脆歌，然后大家再见， 拜拜。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